好，眨眼又翻嚟啦！哇，坐坐又到第三节啦，系啦，血案解封继续有荣少啊！ 喂，先人， 我系一拔， 系啦，咁啊讲一讲啦，咁今集咧就讲呢个邪教学人啦。其实邪教只不过一个我哋叫做 统称啦， 统称佢一个，我觉得系一个点样讲啊？ 嗯， 佢唔系佢哋。为了传教而整个邪教，我以上讲嘅三单嘢，而系透过呢个宗教而揾人着数嘅，即 系 我觉得系咁啦吓，呢三单案，所以我哋觉得 其实骗案啦， 其实系叫骗案害人 多啲嘅。 其实讲真的，教就冇分正邪。如果你嗰、那个就算系我当你系正教，你立心用个教去呃人钱，你都变咗邪教啦。 其实俗大有黑义，其实嗰个教，其实你可能嗰个教里边咧，佢某一啲嘅、可能叫领导，即系可能叫做、小领导啊，或者咩成、其实佢可能有。啲心術不正嘅話，其實都已經係 喂，可能人哋喂人哋嗱，我道家係有沖花涼呢樣嘢嘅，但係人哋叫你自己入去廁所沖，俾啲符水你沖，就唔係揾個師傅幫你沖，就幾乎幫你按摩捽埋嘅，就冇呢啲咁嘅嘢，人哋叫你自己沖嘅啫，就唔會叫係嘛，就唔會嘅，我都沖過，跟唔係咁樣嘅，完全冇完全冇色情成分， 冇色情成分嘅，有啲悶，有啲悶添， 係啦，係啦， 喂，師傅好悶啊， 我都希望有就冇。 啲人咪敲门快啲啦，到我冲啦，我自己要冲。好啦，嗱咁样嘅，讲一讲咧，啱啱头先上一节个尾都讲过，德福花园就吴氏命案啦。咁我讲一讲咧，头先个背景就有一个叫李玉辉嘅人啦。咁佢觉得做呢一样嘅，即系叫做睇风水师啦，就觉得 呢度好似系条财路， 财路系啦。咁佢真系揾到条财路，因为佢揾到有一个想问揾去转运或者叫做求神问卜嘅人咧。咁就叫做林春丽，咁就呢位林小姐啦，佢就当年咧就49岁，系上市公司嘅執行主席、執行董事，咁仲有阿蔡秀珍啦，同埋阿徐顺琴三个嘅，咁佢哋三个就好好感情嘅，咁就揾阿李玉辉咧就睇风水转运咁样嘅，好啦，咁李玉辉咧就话，好啦，你想转运咧就真系要用啲现金咁样嘅，其实咧阿李玉辉就喺度盘算紧，啊识到呢班人。点样作佢一笔金嘅咧，劲嘅咧，佢谂嚟谂去咧，即系呢啲真系胆生毛。你谋财，好多人都谋财，但你唔好害命。佢就谋财加害命，就点样做咧？就话好啦，你哋啦，就不如咁啦，嚟我嚟你哋嗰个屋入边啦，咁就帮你主持一啲真系 仪式啦 吓，道教嘅仪式啦。咁我就将咧，佢就话嗱，你哋咧，因为你三个人嘅年纪咧，你哋譬如49岁，你44岁，你42岁，就每人将自己个年纪 加埋佢 嘅岁数，就譬如49，你就攞49万嚟，1万1岁，44岁，44万，咁咧42岁，咁加加埋埋咧系135万，135万啊现金啊，就攞嚟摆喺个神台度，就祈福，好啦。咁其实李玉辉系有啲咩如意算盘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攞啲现金摆喺度嘅时候咧，一有咩衣喐嘅时候，我就立钱走。 系 cash。咁当然啦，你调动咁大笔现金嘅时候咧，银行就会注意嘅。 系。 咁好啦，佢就攞咗捧咗啲现金咧，就摆喺度啦。咁啊，徐顺琴咧就嗰日去到嗰间屋入边嘅时候，其实系佢哋其中一个人嘅住宅嚟嘅。咁就佢同埋佢个两个女，就话李盈辉同埋李盈希，一个17岁，一个13岁，就一齐喺嗰度咧就做一个祈福嘅仪式嘅。咁好啦。嗰祈福嘅仪式咧，就系有一样嘢咧，就叫饮符水嘅。咁好啦，呢个李玉辉咧就谂住，如果我要立呢笔钱走，我要做几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警方踢斗嘅时候，一定要令人相信呢几个人系自杀。佢就布局到好似佢哋真系好似咧信教咁样。咁佢其中一个办法就 系 咧，一个方式就系做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将叫佢哋三位阿姐阿太啦，就话将啲唔开心嘅事。 讲出嚟 就写张纸入边， 系啊系， 就令到啲警方以为佢哋验世， 变相嘅遗书， 系啦，变 相嘅遗书，好啦，写喺度，就摆喺度，好啦，因为有佢哋字迹啊嘛，好啦，第二样嘢咧，饮符水嘅仪式嘅时候咧，阿李玉辉咧就走去揾一个咧，去喺汕头咧一个做电道厂嘅朋友，佢就话我要清洗鱼缸，你可唔可以俾啲山奶我啊？佢就真系攞啲山奶嚟，你知山奶系乜嘢啊？ 纯碱 系啦。 剧毒系啊，剧咪纯碱啊，佢真系漂白好犀利喎， 系啦， 系嗰有纯碱嚟噶嘛， 系啊，但系山奶咧啲味道系点啊？ 山 未曾食过啊， 山奶有啲 類似硫磺，因為我見我用過嘛，我讀過啲老鼠， 即係聞你想 咩味道噶？ 冇味嘅啫喎， 冇味，係啊，好似人哋唔知山奶定砒霜定乜嘢咧，係有啲杏仁味嘅，啲人話 冇 嘅，冇嘅。嗱，佢就將啲符水溝到啲山奶粉落去，就撈完之後俾佢哋飲。佢仲要咧佈局就話，你哋每一個人就喺唔同嘅房間入邊，包括呢個廚房、廁所兩個房間同埋客廳之中咧，就等。 系， 佢饮完之后就坐喺度等，咁当然等等下就梗系瓜茶啦， 毒法啦， 毒法啦吓。咁咧，山奶嘅毒法咧系咁样嘅，面部肌肉抽筋，跟住咧就牙齿紧扣，咁就真系山奶中毒啦。咁样嘅，咁当然啦，呢啲中毒嘅时候咧，块面系即系黑色嘅，因为中毒啊嘛。好啦，咁警方初时查嘅时候咧，就真系以为呢个 自杀啦， 自杀啦，好啦，咁你讲自杀嘅话咧，我就去下一幅图啦，又要去 系零七， 系啦，系啦， 七号， 系啦，警方就真系好认真去调查，真系五个人死，好大件事， 系 啦，佢哋就21号唔见咗之后咧，屋企人周围揾佢哋啦，到23号就用后备锁匙开咗就揭发咗呢件事啦。好，再下一张 系零八。 系啦，呢、這个当时咧就喺入边取咗好多证物噶，话攞晒啲嘢去验噶，就后来就验到阿李玉辉一个房门入边个病，就发觉有个指纹嘅，系啦。好，再下一张 九， 佢为咗故步疑团咧，佢就走去咧搵个镬加啲红线，再加把铰剪，就做咗一个咁嘅法器，就挂喺度，就俾人哋感觉上咧，佢哋以为咧系信咗啲教，集体自杀咁样嘅。系啦，呢一个图咧，后来我哋都下一张清楚啲。 系十系啦，十 系啊，就系咁啦，就系呢一个咁啊。咁当日咧发现呢件案件喺报纸嘅时候咧，就议论纷纷嘅，即系大家都会觉得 都未知系咩事。 喂，好邪喎，呢单嘢好邪喎，咁样啊。好，再下一张 系十一。 系啦，嗱呢个咧就发现佢哋嘅尸体嘅地方啦，咁我哋五个人就五个唔同嘅位置啦，系啦，其实都好劲啊，就味好臭啊，系啊，后来啲人话咧，直成哇，工鼻嗰啲味啊，好啊，再下一张 十二， 系啦，嗱呢个咧就系啲风水布局诶嗰个图解啦，咁其实应该咧佢哋有啲阿太咧就发觉个老公可能有小三，所以就整个咁嘅布局啦，咁样嘅，咁好啦，好再有一张 剪断嗰啲桃花系嘛，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觉得有少少，即系后来啦呢、這个德福花园啦，啲人就夹钱，就请啲一啲道士啦、道教人士啦，就真系超度呢啲亡魂嘅，咁当然啦呢一、這个我翻翻嚟先啦，咁呢一个怨气咁大，咁啊梗系搞唔掂啦，我哋去埋呢个十七啦，弹翻去打十七先， 系 十七先系啦，呢个就系当然啦，嗱呢个系乜嘢意思？ 破地狱 系啦，一定要破地狱，因为佢哋系枉死嘅， 系啊， 同埋系冤屈而死嘅，呢啲凶案而死嘅，系啦，虽然佢哋唔系见血光，但系都一定要破地狱，如果唔系佢哋受苦受难嘅，呢个就我哋理解嘅道教啦，吓，好翻翻嚟先，系啦。咁李玉辉咧，当然案发之后，梗系潜逃咗啦，潜走啦。咁就立咗咧呢一嗱初头咧，警方就会觉得话宗教而死，咁唉咁 咁好难查嘅。 咁我只拗头冇理由噶，佢哋虽然系咁，但系冇理由嗰两个女陪噶。咁跟住好啦，跟住查就话，咦啲钱咧？咁银行有。statement 有記錄噶嘛？去咗邊咧？ 即係死之前，突然間嗰日就攞啲， 覺得事態即係事不尋常嗰啲，同埋咧最緊要嗰個死法係飲呢個符水，即係飲呢個毒嘅水，咁死好多種死法噶嘛？點解要咁樣做咧？咁我哋就喺度懷疑喎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就揾呢個李玉輝啦。咁啊，揾李玉輝話都打電話俾佢，要求佢嚟做協助調查。結果阿李生咧就話嚟就冇到，咁就即係火飛機。咁就开始觉得更加唔寻常啦。咁好啦，跟住就去揾呢个李玉辉嘅时候咧，就发觉佢咧就已经唔系喺汕头啦。咁就走啦，走咗湖北。好啦，咁跟住就直情怀疑呢个人啦。咁跟住咧，就香港警方就 call 大陆警方，喂，唔该帮帮手啫嘛。啱啱嗰时回归咗几年啫嘛。回归咗两年，年几一年多啲啫。咁跟住就嗰阵时都仲未有呢个人，即系 印度 嗰度咧，都仲未咁完善啊。咁就叫大陆公安咧帮手捉人啦。咁咧，国内嘅公安咧，哇，公安呢样嘢真系坚。喺9月15号，即系话潜逃咗个几月之后咧，就喺走去湖北武汉嘅时候咧，就俾公安拘捕咗。啲赃款咧就全数起回啦。后来啲赃款咧系俾翻佢哋屋企人嘅。咁咧就喺99年嘅3月嘅时候咧，就喺呢个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佢哋 故意殺人同搶劫罪名成立，就咁啦。咁好啦，咁當然啦，係判處呢個死刑啦，同埋充公全部財產。好啦，呢件事上面咧，有人就講啦：，喂，你梗係要，如果系犯咗案，一定要翻嚟香港审啦，或者翻嚟香港，因为你香港犯案， 起码要交代先啦， 但系结果咧，国内呢次真系 白咗就算， 真系坚啊，真系坚，佢就话唔理噶 啦，唔使啦， 唔使啦，佢都谋财害命啦，就喺国内就处死咗佢啦。咁就喺呢个1999年嘅4月20日咧，就遭白枪决，系啦，咁就白咗啦。好，我哋去埋嗰几幅图先， 14先系。 嗱，中间呢个俾人扣住啊，李玉辉啦，俾个 close up 佢。下一张 系 啦，呢一个啦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阿李玉辉啦，就崩咗啦，俾人捉系下一张 六嘅。 嗱呢一张咧就系审讯过程之中咧，条颈系绑住咗嘅， 系咁嘅喎，佢哋嗰啲全部 塞住 啊。嗱，我话俾你听，有一件事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身为即系、就是、我哋现代人咧，听落我谂大家都会猛嘅。法官问佢：你对于你杀咗五个有女人，佢哋冇抵抗能力冇性嘅，而你咁样杀佢。你有冇觉得罪过？有冇觉得悔疚？阿梁辉咁样讲嘅。超，我啊，小学毕业咋？我识几多个只字啫？佢哋真系信我，咁都俾我呃，咁都死，佢抵死啦！佢竟然喺庭上真系讲呢番说话。哇！呢、這个人咧，你睇下个样咧，咁样真系好藐视， 完全冇悔意嘅。 冇悔意，蔑视一切。好，翻翻嚟先。所以咧呢件事咧，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 up 噶，好 upset 噶。咁后来啦，当然呢单嘢咧就揭发个过程当中啦，喺入边啦，咁牵涉到譬如话好多嘅查案嘅嘢嘅，譬如话揾山奶点样嚟啊，到最尾佢哋嗰个其牵涉到其他人嘅，不过我不再细表啦。所以呢单案咧，我想话题一转咧，就转一转咧。去嗰间屋嗰度，因为呢间屋咧其实都颇为出名嘅路线啊嘛。 系 啊，你讲一讲 地产界 呢个地产界啊颇为出名啊，超级空宅曾经试过两 喂空宅分好多类嘅， 系啊， 普通空宅啦，咩空宅啦，但系呢个系咩空宅？ 超级，因为死嘅人太多啊，同埋死嘅咁啊，俾人谋财害命死啦， 唔系个 原因大镬嘛。你通常空宅都系自杀啦，都系烧炭啦，都系一两个 甚至乎谋杀一个半。系啦， 系啦，杀死一个半， 又或者碎尸嗰啲都有嘅， 都冇理由食五个喎。 嗱，我听闻咧，听过有啲理论就话咧，如果女死者咧，系即系嗰啲。嗰、那个空宅咧系特别斜嘅，即系比起男死者好似系斜啲嘅，系咪噶？ 即系睇下佢点死啦， 点死 系 嘛？ 系啦，咁你喂。呢间好鬼夸张，我呢间有人租过嘅，听讲 有个南马裔， 有个南马裔住过嘅，都顶唔顺，后屘又就攞翻出嚟啊！喂，佢好少有楼系流拍嘅， 系拍卖冇人， 系啊，佢主本，佢低于市价三成， 即系以400万为例嘅， 400万啊，280万，哇，都系冇人要 的。即系话，如果有啲人想灵探嘅话，其实咧系应该要买呢只，系咪啊？ 我听闻 中大招啦， 有啲炒家专买呢啲空宅嚟炒嘅， 就都唔敢买佢， 系啊， 都唔敢买，即系好坚嘅。 佢话普通空宅咧，我哋都可以装修过整，超级空宅咧 系冇得搞 唔掂。嗱，我想问一问你啦，先人，如果去咗啲空宅或者啲好。即系嗰间屋系有怪异嘅状况，系会点样嘅？ 好唔舒服，你都试过啦。 我想话我晕添啦， 我就唔好讲系边个啦。我哋试过帮一个人搬屋咧，去到嗰间屋嗰度咧，佢哋声称噶嗱呢个。 哦，咁我知边个啦。 你嗰房最劲，哇！我哋入到去个头晕嘅，直情由头到尾都唔舒服嘅。 仲要咧，嗰日咧系三个大男人，我先人，再加埋一个老表，三个都神高神大，都顶 都顶唔住。 但 系 佢 唔舒服， 但系佢一个女人仔顶得到 系 嘛？ 系啊，唔系嗰个嗰， 所以我知系边。 你讲到个名气， 我讲啦， 我讲名啊，大佬， 唉， 我冇讲名。 跟住就唔系嗰啲空屋咧，好明显咧，即系点讲？你一入去第一个感觉就系唔舒服啦， 系， 同埋咧就啲。通常啲空屋咧系冇琴螺丝网嘅，老鼠曱甴都冇嘅。 老鼠曱甴都冇啊？ 冇嘅，冇嘅， 即系啲昆虫都唔想。 你如果嗰啲咩啊？你嗰啲怕老鼠曱甴啊、蛇虫鼠蚁嗰度租呢间屋啱你啊？ 但好似话唔 包冇， 有蚊嘅喎。 有蚊 吸血啊嘛。 系啊，蚊就会有嘅，其他嗰啲冇嘅。但系你 嗰度唔會有蚊啊。 係啦， 係咪先？ 喂，但係聽聞好似你去嗰啲真係好堅嘅空宅喎，即係出曬名嗰啲咧。 係有啲行到去，哇！直情係明明咧，你未去到間屋之前咧、嗯，你聽到啲雀仔聲啊， 鳥語花香咁樣， 鳥語花香 郊外啦，郊外 好舒服嘅、嗯。一進入嗰個區冇曬喎，可以。 好似有啲磁場， 系啊，好似 入不結界咁， 冇曬喎。好似間屋，喂，明明我哋去到間屋嗰度好鬼耐噶啦，應該生滿曬琴爐絲芒啊，咁有人，喂，有人直情有人喺度食嘢嘅喎，即係有啲人可能喺嗰度開工啊，喺附近啲老同啊，去嗰度啲導遊走去開完餐。都可以好乾淨嗰個地方，嗰啲你就小心啦，即係快走啫，唔方好嘢嗰啲屋。 即係連導遊啊、蛇蟲鼠蟻啊，即係冇人夠膽入去嗰啲咧， 即 係一定有料到。 真係有料到㗎。 嗯，我懷疑呢一間案件呢一度啦，你都見到好多宗教儀式做過啦， 嗯，但係都冇用 嘅， 都冇用， 係冇用 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係啦。好，咁今次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翻嚟咧，嗱，真係正式咧 ，Albert 咧就會起個真係會講一講咧，真係啲堅嘅一啲，真係外國出名嘅一啲案件俾大家睇噶啦。好，轉頭見。